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和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冷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冷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会唔会你今朝都系无心睡眠呢？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系咪俾第一首嘅歌曲哇吵醒咗咧？定系你都觉得因为咧都好耐都冇乜点喐过啦，听到呢一首咁节奏强劲嘅歌咧，个人都可能会喐下少少咧。嗱，呢排咧即系又冻又热咁啊，又落雨又干咁样，真系好难搞啊！尤其是咧，寻日咧就突然之间咧急降咗好多度咧，就觉得哇，系真系有啲冻啊！今朝咧都不敢怠慢啊，虽然而家有17度，不过外边咧系落住呢个毛毛细雨，一阵凉风吹埋嚟咧，都觉得真系有啲清凉嘅。所以如果啱啱起身嘅你，真系唔好掉以轻心，记得披翻件衫。如果你无心睡眠失眠咗一晚嘅话咧，就更加啦，因为更加容易冷衬啦。好，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2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系2月22日，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0%。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我钱佩佩啊。今朝咧，沉寂咗一段时间，都要想喐下，所以今日咧都有啲节奏强劲嘅歌送俾你。呢首好似好慢，唔系噶，一阵间会好快噶啦。 始终不知道应怎么去做好，刹那间这段情来到实太早，始终不知道到最后得到什么。有没有可能预告？ 梦里的情人，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英俊活泼的情人，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然而梦里的情人，从未像你肯时时关心，跟我愉快的同行，体贴洞察我。 林忆莲《爱情 I don't know》，当年没记错出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叫做611。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密云有雨啊。早上天气清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仍有骤雨啊，日间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啊，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0%啊。有啲歌手朋友咧，唱慢歌又好听，唱快歌又好有节奏嘅，佢就系其中一位。但你有冇见到佢喐身喐势咁跳舞嘅喎？ 为何你那纤腰小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地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 跳，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呢排发烧就唔好讲笑啦，因为咧发烧都几惊吓，所以咧都系保持身体健康好啲。外到发烧系冇问题嘅，病到发烧切忌唔好啊。系啦，咁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呢一个嘅5:21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当然咧我都会继续有呢个劲歌热舞送俾你啦，呢位朋友。可能你认识佢嘅可能系万哥，甚至乎你话呢个系边一位啊？佢好似系教唱歌嘅噃，全部都啱。佢系电光霹雳武士啊！ 佢个名字叫做麦洁文，有呢一首《电光霹雳武士》，哇，系咪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呢？嗱，呢一首歌咧，近排咧，即系唔好都用近排咧，即系大概一年前到啦。咁有歌唱比赛，有朋友仔唱过之后咧，有突然间翻 hit 咗一阵啊！讲紧嘅系跳舞界。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都凉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小吃风凉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何月体，何月体，陈布礼，陈布礼，吴元济，吴元济，艺术费思空。剛才講的歌唱比賽其實沒有一年前的，我想大概半年前到了，不過現在日日待在這個家中都好像時間都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究竟今天星期幾呢？今天是星期四。有時真的不知道時間是怎樣過，當然要上班的朋友都會清清楚楚的，不上班的朋友就真的有點蒙查查的。這個時候不要蒙查查，因為我們要聽五點半鐘的新聞簡報。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有报道指乌克兰国旗再次在首都基辅以西的战略重镇马卡里夫近郊飘扬。乌克兰军方早前宣布重夺马卡里夫，有助乌军夺回主要公路。重要公路阻止俄军从西北部包围基辅。報道又指烏軍正在烏克蘭一些地區反擊俄軍，並在基輔以西取得進展。 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乌军在南部一些地区亦都扭转劣势。不过俄军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轰炸就未有停止迹象，据报仍然有大约十万人被困在市内。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交代最新战报，指俄军战术航空兵以及陆军航空兵摧毁了8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包括6座指挥中心、3座炮兵武器弹药库和49处乌军作战装备集中地。科纳申科夫说，自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累积摧毁乌军255架无人机、189座防空导弹发射装置、超过1564架坦克和其他作战装甲车，以及一批多管火箭炮、迫击炮和其他军车等。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的事故，部分乘客家属寻日抵达飞机失事的地点。在相关部门安排下，家属寻日朝早开始分批前往距离客机坠毁区域几十米的地方，当中不少人显得情绪激动，有家属在现场拜祭，地上留下一些黄色和白色的菊花。去到昨日下午，有家属暂时离开藤县，等待有具体进展再去现场。家属欧阳先生表示，星期一晚已经连夜赶到梧州市，想去飞机坠毁的地方看看，但是两次试图进入核心区域都被拦阻，去到昨日下午获安排去到现场一带。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离世，终年84岁。他的家人在社交专页上发表声明，表示奥尔布赖特在当地星期三因为癌症离世。他的家人亦都提到，奥尔布赖特是美国第64任国务卿，亦都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对他的离世感到伤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58点，跌448点。标普五百指数报445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5， 日元 121.16，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256， 人民币 6.373，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兑美元 1.101， 澳元兑美元 0.7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1943.38 美元，卖出 1943.9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的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个礼拜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指定診所咧，除咗現時嘅預約電話之外，會另設一個關愛預約嘅專線，較高風險嘅人士，譬如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5歲以下嘅小童啦，懷孕28周或者以上嘅孕婦啦，希望佢咧能夠容易啲攞到嗰個籌，快啲見到醫生，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開埋藥俾佢食。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想把冰山变改， 无谓再抑压心。 原本咧就冰山劈开嘅，劈唔开咧就窒下窒下咁呢一首歌。好啦，今日唯有放弃唔再播啦，唉。咁啊，带嚟咧有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嘅呢一首《将冰山劈开》，我想将只碟劈开啊！其实今朝早咧喺呢度拣呢一个快歌嘅时候咧，咁啊喺呢一个嘅梅艳芳嘅歌曲里边咧，其实好多首都好想播，即系梅艳芳慢歌当然好听啦，快歌都好多好想听，好想播《坏女孩》啦，好想播《冰山大火》啦，好想播《烈焰红唇》啦，亦都好想播呢一个嘅即系将冰山劈开啊、妖女啊等等呢啲都好想播，最后拣咗呢一首，唉，将冰山劈开，真系想将 CD 劈开。好，时间嚟到早上5:42，听紧嘅你有清晨爽利啊！希望呢一位阿 Susie 唔好乱咁嚟，希望佢可以播得晒。讲紧嘅系尖沙咀 Susie， 有佢咁靓事，冇佢咁够赞。尖沙咀 Susie 点止咁简单？样貌与身材啊 ，good fit 啊，夹耀眼，想搵多个都几难。 我哋由 Sam 去尖沙咀 Susi。嗱，讲起某一啲嘅快歌咧，配合一啲嘅舞步，确实喺个台上面嘅画面系好好睇嘅。就好似呢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佢哋嘅舞步系点样咧？我就记得好清楚啦。孙志己、叶倩文、杜德伟。 世间始终会美， 讲下呢一个嘅最新天气预测先，天文台5:45发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密云有雨啊，早上天气清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仍然系有骤雨，日间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啊，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0%。剛才咧播呢一个信自己嘅时候咧，就讲有啲歌咧，其实咧一听嘅时候咧，你个脑海里边咧就出现喺个舞台上边唱歌嗰位朋友嘅一啲嘅跳舞嘅画面，有啲动作咧你系会永远都记得嘅。咁好似头先第一首播放嘅《无心睡眠》啦，我相信大家一定记得嘅，系摆只手喺个头上边摇下摇下嗰个动作啦，系咪？头先呢一个嘅信自己一定会记得咧，就系叶倩文唱完嗰一段之后，然之后指向呢一个嘅杜德伟，杜德伟唱完又指翻去叶倩文呢一个动作啦。呢一首歌你又记唔记得咧？都系有一啲招牌嘅手势舞蹈啊！都是隻手去做的。不过说你说跳舞组合真的不得的一个组合。真的很好看的重眼。他的快歌也很多，今朝揀来的这一首忘情森巴舞。一起跳一下吧。 起心花木。 前几日咧，真系觉得咧，咦，系咪真系夏天啊？好热，好热啊！不过今日咧，即系琴日同今日又要凉翻啲，而且又潮湿，咁又好似好啱春天噃。不过确实细路系放紧暑假嘅。 新节目，你带着梦来做你的制服，然后越夜越热共我接触，一起将晚霞变酒，一起将笑容接收，举手挥霍情绪由左至右，要快乐自由影透，这感觉结合两手，是或醉，完全是心跳合奏。 我哋有刘德华嘅歌声，好啦，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钟，一阵间咧六点钟当然有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啊肿瘤科医生林医生咧就会出现啦，今日林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骨痛噶噃，嗯。 上个礼拜咧就讲起即系咳嗽咧，可能系有机会系癌症嘅一啲嘅症状啦。原来骨痛咧都系其中一种症状嘅。咁究竟系点样痛法，同埋点样痛，同埋咩位置痛咧？想了解多啲，一阵间留意住我哋嘅清晨上嚟呢个时间，先留意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下个月初会再作公布，当局正探讨特别考场嘅可行性。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个礼拜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6级，有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33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9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358点，跌4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14，瑞士法郎0.93，加元1.257。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报1.321，欧元兑美元1.101，澳元兑美元0.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43.36美元，卖出1943.96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确诊新冠病毒，我哋可以用脉搏血氧计嚟到检查血液嘅含氧量，协助我哋监察病情。 使用脉搏血氧计之前，记得要先洗手，确保你的手不要太冻。你可以将手放在胸前几分钟，然后启动血氧计夹在你的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测的手指不应该搽了指甲油或者假甲。 记得要读取和记录稳定后的显示数值，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过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2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22啊，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3%，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肿瘤科医生咧就会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下这个骨痛，如果你都想了解多一点，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今天就播了很多劲歌热舞，我刚才都讲了有很多劲歌，你一路听的时候，其实脑海里面就会出现那位歌手跳舞的画面，就好似佢咁，呢一首我相信你一定会记得佢嗰个招牌舞步啊！我哋只手可以跟住一齐跳啊！佢咧就真系好多好多快歌，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系舞王啊嘛。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我哋嘅 Aaron 郭富城啦。有呢一首歌，对你爱不完啊！ 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这个星期四的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我就请来了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早晨。那林医生啊，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了咳呢都未必是肺癌的。咁但是咳呢亦都可能是某一些癌症的一些的症状都未定。当中你又提过呢，如果身体又出现痛症的话呢都有可能是癌症的先兆来的。为什么痛啊？有时你知啦，回南天啊，或者落雨天啊，即是准个天文台的嘛，骨痛。一痛就是的了。我怎么知道那些是我的风湿骨痛发作啊，定是屋即身体上面开始有这个癌症的一些的症状而痛呢？ 是，这个是好问题，即是很多病人都会这样问啦，也都很多病人有时都会说啊，我以為是啲咩痛，所以冇理到佢，咁原來係癌症嘅。不過都即係俾大家一個信心啦，其實大部分病人嘅痛症咧都同癌症冇關嘅。咁譬如我哋會話你講嗰啲風濕痛啦，或者一啲類風濕病，嗰啲關節炎佢可以痛啦，或者你扭傷啊撞親嗰啲痛都可以啦。咁但係點樣區分到底係癌症嘅痛定係唔係癌症嘅痛呢？我哋最簡單咧就睇下。我哋个术语有冇一个叫 rest pain， 即系你休息嘅时候，佢都继续痛嗰啲咧，通常咧我哋就会担心有一啲问题喺后边。 你嘅意思系休息紧嘅时候啊，定系休息完嘅时候咧？ 休息完嘅时候，系啦。譬如我哋休息或者瞓觉会痛醒嗰啲咧，你会特别担心啦。因为嗰啲咧就系即系担心系会唔会啲癌症，佢会譬如骨啦，佢会骨痛咁样。咁其他嘢，譬如你扭親啊， 或者負荷過重或者工作病嗰啲，咁其實嗰啲你休息之後咧，佢就會舒緩咗嘅。咁其次咧就要睇下個痛個強度啦。因為如果你話一般風濕痛嘅，咁佢都係咁上下痛啦。或者你扭傷痛嗰啲咧，你過一陣佢其實慢慢會好翻。咁如果嗰個痛咧係頭先講，我哋休息完係繼續痛啦， 同埋越嚟越痛， 又係啦，有加劇嘅跡象，咁嗰啲我哋就會擔心啲啦。 咁讲緊係咪身体唔同部分如果有呢头先你所讲呢啲嘅痛楚嘅话，係即係话唔同部位出现癌症呢？即係譬如我脚痛係咪即係我係隻脚嗰个位置有癌症呢？定係即係係反映返嗰个部分呢？定係未必係反映返嗰个部分㗎？ 如果你讲返四肢啦，即係譬如手脚啊骨膜嗰啲痛呢係比较准确嘅。大家例如有骨转移嘅话，咁嗰嚿骨又轉移咧，就嗰嚿骨附近會痛，即腳骨腳痛咯，或者背脊骨有問題，或者背脊骨痛咯。咁但係都有啲時候咧，你問得啱啦，嗰個痛原來係從遠處走過嚟嘅。譬如好似頭先咁講，佢喺大神經線，即係我哋嗰條大陣，坐骨神經附近，佢係有腫瘤，佢壓住嗰條神經線嘅話咧，個痛咧可以走咗落腳嘅喎，會有啲覺得好似鼻痛啊。針吉啊，咁嘅嗰啲我哋叫神經痛嘅症狀，咁呢啲都要留意。咁其他就轉移咗啦，譬如我自己睇腸胃癌多啲啦，譬如腸有腫瘤，其實唔痛噶，甚至有時冇病徵噶。咁但係如果佢去咗個肝度，咁個肝發大咧，個肝表層嗰度即係都幾敏感下咧，佢會覺得有啲脹痛，反而個病人就唔係覺得腸痛，係覺得可能右上腹即係肝附近嘅位置。会有啲胀痛咁嘅情况。 咁系咪即系话，如果背脊嗰条骨痛，真系要留意一下咧？ 系啊，系啊，不过就好 tricky 嘅，因为好多时候咧，背脊痛其实都几常见， 系 粗鲁啊，嗰啲各样嘢。咁所以我哋睇翻，譬如你唔系膝惊无神痛啦，休息完佢会好啲啦，其实嗰啲又唔使担心嘅。咁当然最简单咧，即系我哋都。即係做個簡單嘅檢查，譬如骨嘅 X 光啦，即係背脊骨照嘅 X 光，都可以第一睇到有冇一啲常見嘅問題，譬如生骨刺啊，或者骨質疏鬆啊，甚至骨質疏鬆之後有啲骨折嘅話咧，咁嗰啲都會痛。咁我睇 X 光度咧，亦都可以即係初步睇到會唔會個骨有啲受腫瘤侵蝕嘅情況，譬如冇咗一忽啊，或者冧咗落嚟啊，或者隔離嗰啲軟組織有啲增厚嘅情況。 咁简单啲讲，系咪话即系嗰种骨痛，你系觉得哦，你都 OK 嘅，只不过系有痛楚，咁你唔需要咁担心啦。但系喂，唔系、哦，真系痛到你即系行唔安、坐唔落，甚至乎咧痛到你系要食止痛药先至可以，甚至乎都搞唔掂嘅，嗰啲就真系好要正视啦。 系啦，第一要正视啦，揾出个原因啦。第二亦都即系医生可以帮到你嘅处方适当嘅止痛药品。 咁骨痛咧，头先你讲唔单止系即系可能系骨嘅问题噶嘛？咁如果大家都熟悉嘅骨痛，系咪即系都系骨癌嘅其中一种征兆嚟嘅咧？ 好多人会有咁嘅误解嘅，即系譬如话骨痛，骨见到有肿瘤咧就系骨癌噶啦。其实唔系嘅，即系你睇翻，譬如我哋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嘅骨癌咧，其实十大癌症咧都入嘅。咁我哋好多时候当然你骨癌可以痛啦，咁但好多时骨痛而见到有肿瘤咧，其实系其他肿瘤转移出嚟嘅。譬如最常见嘅肺癌啦、乳癌啦、肠癌啦，其实甚至话嗰啲肾脏嘅癌咧，都可以转移去骨度，而有骨痛。咁而呢个转移咗去骨度嘅癌咧，亦唔系话生多咗一个骨癌，我哋个名咧都继续系跟翻去原发个地方。咁即係都好有趣嘅，即係有時啲病人會話我一生咧就生咗四五個癌症出嚟，有生骨癌，有生肺癌，有生肝癌。咁其實咧，我哋都要證明翻佢咧，其實佢係一個原發癌走咗去其他唔同地方。咁所以個治療會跟翻原發癌個治療去做。咁喺骨嗰個痛或者骨個腫瘤嗰個道理都一樣。 咁会唔会咧？即系平时成日都有周身骨痛嘅朋友，又特别容易会有骨癌噶？ 但呢个就冇关系啦，系啦，周身骨痛即系一般我哋话男性啦，或者粗鲁啦，甚至话啲职业病嗰啲咧，就唔会增加患骨癌嘅风险嘅。 咁但系即系如果佢又成日即系周身骨痛嘅。 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冇咁周身骨痛咧？咁系咪唔好太在意佢咧，就冇咁容易有呢个周身骨痛，咁就唔使自己吓自己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因为痛症其实都同好多精神压力啊、紧张啊会有关啦。咁其次就都要正视翻到底，即系我哋睇睇医生评估一下，到底佢原本嗰个原因系点解咁多痛啦？系咪真系有一啲类风湿病啊？有啲关节炎啊？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可能而家50肩啊，即系一啲职业病嘅问题啦。 咁所以咧，即系无论身体出现有一啲嘅变化，都系唔好自己吓自己，亦都唔好自己顾顾下。最紧要咧就系揾个医生对症下药，咁减轻咗你嘅痛楚之后，你就唔需要咁担心啦，系咪？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拜拜。 拜拜。 你眼波仍然刻意地流露爱念，共你分别后，今天竟又再相见，被你抛掉后，不敢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很想躺向你身边，我两手仍然想再度停在你面，但我知时候痴心总令你生厌，情是你玩物，你心随时变迁。 有偷心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今朝早咧，有冇成功俾佩佩偷咗你嘅心咧？如果你都被偷去被我偷去你嘅心嘅话咧，咁希望咧你听朝早都被我偷去你嘅心啦。因为听朝早咧，同样时间五点钟咧，佩佩会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出现。希望到时咧都可以喺空气中见到你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宣布，北约将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加部署四个战斗群，令北约部署在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的战斗群达到八个，总兵力接近四万人。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样做是为了应对北约面临的新情况，加强对俄罗斯的防卫和压制。他预告稍后举行的北约峰会将会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包括是维护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装备，以及防范化学、生化和核武器的装备。国家民航局证实坠毁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其中一个黑盒已经被发现，经初步判断为驾驶舱挂音记录器，已经送去北京分析。央视报道，民航局专家寻日再次进入核心区，现场人员将他们引导至疑似黑盒标定区域，提供取证片段。专家经过分析取证，决定清理标定区域周边残骸，集中搜查，其后在附近挖掘到一个橙红色物体，经验证之后初步判定是涉事客机两个黑盒的其中一个，送往北京复修解码。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记录了舱内所有的对话录音，包括飞行员之间的对话、飞行员和地面之间的通话、机组关于突发情况操作问题的探讨等，亦都可能记录了系统提示音，有关资料对研判事故的整个发生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本港已经接收经中央协调采购的超过1亿5千万份快速抗原测试包，以及超过160万部血氧仪。当局说，不同消毒用品和个人保护装备亦都已经到港，包括超过3亿个 N95、KN95 外科口罩，以及超过3千万件其他保护装备，包括全身防护衣、眼罩、面罩、手术手套等。特区政府亦都感谢中央捐赠一共60万盒抗疫中成药。当局又说，政府已经增加水路和陆路，包括铁路多个口岸的综合运送能力，并新增多个大型临时仓储地方，合共大约17万平方米，大幅扩大本港的货存和物流安排的能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本港应否清零，或者是以走向风土病为目标的时候说，抗疫工作不是两条路线之争，抗疫精神是不躺平，亦都不心存侥幸。他又说，如果疫情去到末段，有助达到抗疫原则、精神和目标，一定会做全民强制检测。另外，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关注下月中旬会不会推行全民检测。林郑月娥说，没有水晶球，可以预测到最好的时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个礼拜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